舍不去担心的开眼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像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， 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四十天的折磨，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、yeah、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，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，哗啦啦啦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听住我的心、oh yeah、不说只会胡思乱想，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啦当我却淋雨、oh yeah、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在工作像个傻逼，上班下班每天失语，这么多艺人到哪里去，每个面孔却只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，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找你，找自己。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被单里，听见细雨